怎么没完成任务，不应该再补对方一枪吗？瞄我干嘛？ 但是杨小锦好像非常坦然，失败也就失败了，过去的一切都不值得回头留恋。轰鸣一枪，不过这一次的枪火并没有什么惊艳之感，因为任小素站着没动，那枚子弹都没射中他。任小素是最了解杨小锦枪械技能的人，所以他知道这一枪的目的不是为了杀自己，而是为了在庆氏财团面前与自己撇清干系。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太草率了吧，难道纯粹是为了给洛心雨出气吗？突然间，任小素看到刚刚失踪的洛心雨出现在摩天大楼之上，他朝任小素挥了挥手，像是打了个招呼，紧接着他拉起杨小锦的手，将杨小锦一起带入了暗影之中。任小素这会儿看得简直目瞪口呆，他看着已经空空如也的摩天大楼，再看看庆氏财团那边如同蝗虫般的作战部队。 你们就这么走了吗？不带我一起吗？ 眼看着庆氏财团作战旅的大部队都朝这边逼近过来，任小素有点欲哭无泪。 你们把火力吸引过来倒是可以通过超凡者的能力一走了之，但你们有没有考虑到可能会坑了别人啊？ 这也太坑了吧。说实话，任小素是真没想到洛心雨竟然与杨小锦是一伙的，甚至杨小锦刺杀庆镇都没能让他这么惊讶。这时候任小素回忆起自己与洛心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自己要求把王从阳给换回去，结果洛心雨暗中看了杨小锦一眼，别人没发现，但任小素是发现了。后来吃鱼的时候，杨小锦喊上了洛心雨，有人骚扰洛心雨的时候，杨小锦又及时出头。那个时候任小素只当杨小锦是身为女性的原则促使她这么做，却没想到这两人原本就认识，还在所有人面前演了一出好戏。两人演的戏并不是那么严谨，但足以骗过任小素、许贤楚、刘步了。洛心雨只是一个女孩，那么多四人部队的军人都死了，结果洛心雨却一直活到了最后，这本来就应该引起任小素的怀疑。当她没有看到这个结果时，那些真相就隐藏在自己身边都无法发现。可当他看到结果再回想过程时，那一点点细节就重新浮现在脑海里了。任小素看着前面黑压压的作战人员靠近过来，便感到无比心痛。 大意了呀，果然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这个准则原来不光适用于荒野。 而这两个女孩一直留着刘步，其实只是为了让刘步帮忙洗脱洛心雨的嫌疑，最终由洛心雨去帮杨小锦锚定庆枕的位置，以及争取一瞬的时间。唯一意外的就是他们没想到庆枕身边竟然有超凡者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把庆枕保护下来。庆枕何德何能能让一个超凡者如此追随？就在此时，天台上锈迹铁门被人撞得支离破碎，任小素抬手便开枪射击，封锁住了对方的路线。他看了一眼周围，咒骂一句 操， 话音刚落，许蛮便透过破碎的天台铁门看到任小素骤然加速冲向天台的边缘。他试图射击拦下任小素，结果他举枪的手腕跟不上任小素快速移动的速度。整个破碎的城市里，身穿黑色作战服的作战人员就像是一条条吐着信子一般的毒蛇。任小素不能再等，他必须在对方合围之前逃离这里。之前任小素心想，他和杨小锦、许仙楚一起进入这城市的封锁圈，即便要逃亡，他肯定也是逃得最快的那个。结果没成想，人家杨小锦和洛心雨竟然会作弊。任小素从天台之上一跃而下，对面的屋顶和他所在的天台有十多米的落差高度，但任小素有自信，保证自己没事。许蛮冲到天台边上，想要对任小素补充射击，结果当他冲到天台边缘的时候，就只能看到任小素远远的背影了。那背影一路朝着城市的边缘逃逸着。许蛮在通讯频道里大喊， 目标朝10点钟方向逃逸，收缩封锁圈。 在城市之外的森林依然有着庆氏财团封锁圈的存在，那里有着数不清的作战班组正在等候未知的危险。然而没想到， 竟然是一个流民先撞了上去。在此之前，似乎没人把这个流民放在眼里过。任小素狂奔在城市的街巷中，他自从跳下天台之后就尽量不往高处跑，这是怕自己成为活靶子。他一边狂奔一边心想， 徐贤楚竟然一点动作都没有，这种鬼时候好歹有个人分担一下火力也好啊。 这座破碎的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棋盘，任小素这枚小小的棋子在棋盘上快速跳动着，而这棋盘上他这枚小小的白棋已经再无队友，那些全副武装的黑棋要将他赶尽杀绝。任小素疯狂地朝城市边缘的树林跑去，那是112号壁垒所在的北方，也是径山深处活火山的位置。他知道前方一定还有作战班组在等待着他，那里有一张网，会随着他的到来而张开的。可任小素现在别无选择，只有那里才有他的一线生机。可是忽然间，径山腹地更深处忽然传来暴动的声音，任小素豁然抬头朝远山看去，他竟看到山脉深处一抹火光喷出。等等，这是活火山要爆发了。继续还是回头？任小素表情发狠，这个时候还管什么火山不火山，能活下来才能考虑其他的事情。他身后的许蛮看到火山这一幕也愣了一下，要知道现在进入火山爆发范围是非常危险的，别说再往前走了，如果火山真的爆发，恐怕他们现在掉头就跑都来不及了。很多人以为火山爆发仅仅就是山体附近的生物会遭殃，那是他们低估了火山的真正威力，说不定这方圆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都会变成一片火海。但许蛮只是犹豫了一瞬间，便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继续前进。 已经逃亡至城市边缘的任小素回头望了身后的城市一眼，那庆氏财团犹如黑色铁砂般的洪流已经快要来到身前。任小素此时再无犹豫，反身一头扎进了北方的森林。散落在森林里的庆氏财团作战班组在收拢封锁圈的时候，队形显得异常有层次感，他们的动作就像是演练过千百遍似的，哪个班组作为先锋，哪个班组作为外围殿后，都分工明确。北方森林里的作战班组已经接到围捕任小素的命令，即便是此时身后火山爆发声，也并没有影响他们执行命令。这时候通讯频道里传来许蛮冰冷的声音， 目标白命冲刺速度为3秒92，力量未知，各作战单位注意，格杀勿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恐怕任小素都没想到庆氏财团手里到底掌握着什么样的技术，这作战部队里竟然还有人专门远程评估作战目标的力量与速度。只不过任小素暂时还没有显露自己真实的力量，所以作战部队还无法评估而已。原本庆诊对任小素是很感兴趣的，而且搭上了张景林那层关系，其实庆诊是想留着任小素有其他用途的，可现在他不想等了。围捕与围杀只有一字之差，却完全不同。森林里的七支作战班组几乎同时拉响了枪栓，他们的枪口斜垂向下，随时都可以迅速抬起开枪射击。而且这七支作战班组已经立刻切换了他们区域的通讯频道，这是防止外部通讯干扰到他们的行动。这一刻这210人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序列，可以先斩后奏。这向来是庆诊所带部队的习惯。庆诊认为，如果一支独立行动的作战序列连决定权都没有，那这战争机器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战斗力。庆氏财团里曾经有很多人指责过他的统兵方式，但庆诊没有接受过别人的意见，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 而庆氏财团很多大人物却不知道，这让许多士兵都愿意来给庆枕干活，因为庆枕时常会让他们体验到被信任的感觉。这时候庆枕看着倒在一旁血泊的刘布，有作战部队的成员再次对刘布的尸体进行仔细搜身，结果这时候有人拿了一个叠好的破烂人偶。 这是他之前扛着的。 这什么玩意儿？ 庆枕皱眉道，似乎就连庆枕这样的人物也没见过这东西。作战班组在树林中慢慢收缩封锁圈时，已经打开了战术手电。按照许蛮从刘布那里得来的信息，任小素身上应该是有枪的，并且还有从私人部队那里缴获的三个弹夹。但是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并不惧怕他们打开灯光就会成为靶子，毕竟任小素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同时射杀30人。如果任小素真的敢开枪，那么他身边的战友一定能第一时间把任小素打成筛子。树林里的7支作战班组正在向城市靠近，而许蛮则已经带领着6支作战班组朝森林包围过来。为了抓一个人就出动数百人，任小素这也是享受了前无仅有的待遇。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任小素在荒野上的能力。曾经任小素之所以同意来当这个向导，本身也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底气。庆氏财团的作战部队虽然凶悍，但他们在丛林之中的经验还是差了任小素太远。当许蛮带领着6支作战班组与树林里合围过来的作战班组越来越近时，忽然一个黑色的影子从树林里疯狂冲撞起来。那黑影浓密无目，行动起来快如鬼魅般灵活，这森林里的树木似乎根本无法形成障碍。北方作战班组毫不犹豫直接开火，可是黑影似乎早有准备似的，竟然向右侧跨步横移，就让那些子弹全部落了空。黑色的影子横移之后并没有停下来，只见他身影忽然向前倾斜，只见一个箭步便已经冲到了最前方作战班组的人群里。当敌人拥有强大的热武器时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任小素问过张景林，当时张景林说， 当然是冲进他们的人群里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不会乱开枪了，他们的身边全是队友，而你的身边全是敌人。 任小素不确定张景林教他的法子是不是开玩笑，但就现在看来应该是奏效了。只见那个作战班组所有人都拔出了自己的战术匕首，因为黑影速度太快的原因，他们确实会担心自己的子弹误伤战友。可是对于任小素的黑影来说，他们这些正常人类真的太慢也太弱了。黑影完全无惧匕首是否划伤，他只需要一拳就能了结一条性命。忽然间黑影抬腿朝着一名作战人员胸口踹去，那名作战人员竟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飞出5米开外。其他作战人员心中惊惧，这力量大得有些夸张了。及时赶到的许蛮便远远看到这里有黑影晃动，等他看清那黑影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便惊疑起来，不是追着任小素吗？之前没人说过任小素还有这种能力啊。此时任小素忽然开口大喊， 徐邪楚在此，谁敢战我？ 任小素用影子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不是怕暴露了自己是超凡者的事实，毕竟你都快死了还管什么超凡不超凡呢？他只是害怕暴露了自己可以布置别人技能的事实。任小素之所以冒名许贤楚，也是因为他远远看到许贤楚还没被抓住，而且庆氏财团肯定已经通过刘部得知了许贤楚的能力。任小素已经见过好几个超凡者了，梁小锦可以凭空具现出一杆5匹的狙击枪，许贤楚可以具现出自己的影子，洛心雨可以穿梭于暗影，庆枕的保镖可以具现白扇。那一刻任小素仿佛有种错觉，好像超凡者都是大白菜似的。但他的超凡能力不同，一个能复制所有人超凡能力的能力算是什么等级任小素不知道，搞不好庆氏财团发现他可以复制别人能力后对他更感兴趣了怎么办？刚才任小素逃亡路上还在想， 这世上到底有多少超凡者呢？很多吗？但仔细想想，好像不是这样的，而是静山和庆芷将他们全部吸引了过来。此时的许蛮听到任小素的吼声，他之前的疑惑终于解开了，并在通讯频道里通报信息。 之前情报错误，目标不是任小素，目标是许仙楚。 其实他们判断任小素之所以是任小素，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身为流民的任小素应该对黄金更感兴趣，但他们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认定任小素的身份。首先是他们没有见过任小素的模样，其次就算他们见过任小素和许仙楚，可任小素的脸已经脏到没什么辨识度了，而且任小素还穿着孙军正的作战服，他和许贤楚就连衣服都是一样的。按照庆氏财团之前掌握到的信息来对比，许贤楚可以具现自己的影子来战斗，而且战斗力非常强，甚至无惧子弹。虽然任小素的这个影子是黑色的，与流布描述不符，但许蛮下意识的就觉得这可能是光线的问题，也许这影子白天就变成灰色了也说不定。这边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原本听到任小素的豪言壮语，许贤楚在此谁敢战我，以为目标是要跟他们决一死战，结果这目标转头就跑了。刚刚有几发子弹和任小素本体擦肩而过，但任小素直到现在都是毫发无损。他知道这不是自己躲得好，也不是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枪法太烂，而是颜六元许的愿开始起作用了。任小素担心地皱起了眉头，也不知道六元现在怎么样了，他必须尽快摆脱庆氏财团，不能再这么冒险下去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等他跑出了大概100多米的距离，才终于收回自己的影子。影子在人群之中横冲直撞，任小素甚至不再控制他去精准打击敌人的要害，而是更加粗犷的直接用身体来进行摧毁式撞击。要知道任小素自己的力量就已经相当于接近三个成年人了，而他的影子却是他的两倍，所以根本不需要打击要害，只要影子撞到谁身上，谁就是粉身碎骨。在庆氏财团的包围圈里，影子孤军奋战，犹如一叶扁舟，仿佛随时都会人死灯灭。可让人意外的是，这影子不管挨了多少伤痕，仿佛都能永远战斗下去似的。在影子与任小素之间阻拦着许多作战人员，当任小素召回影子的时候，这影子宛如一列火车一般，硬生生在人群之中撞出一条血路。影子召回必须与任小素身形合一才可以，同样任小素想要释放影子，他也只会从任小素的背后分离出来。当影子回到任小素身边时，他的身上已经被打出了许多伤痕，那些伤口就像是伤在自己身上似的疼痛难忍。影子逃离时也挨了好几枪，打得任小素差点疼得吐血，大颗大颗的冷汗从他的脸上背上滑落。任小素忍着痛苦只能咬牙继续逃命，难怪之前许贤楚的影子扛了子弹，许贤楚自己的脸色也白了一些，原来这影子也是有副作用的。只不过任小素不知道的是，如果许贤楚在这里一定会非常惊讶。许贤楚曾经自己测试过，一旦影子经历高强度的运动，一定会导致本体精神力枯竭而消散，那个时候本体会恶心、呕吐、胸闷，生不如死。但任小素这个影子与他的完全不同，那个时候任小素问宫殿可否评定精神力数值，结果宫殿回答是无权限告知。任小素在树林里玩命地逃亡着，因影子带来的疼痛迟迟不见消退。任小素这时候意识到影子不能乱用，如果他打算用影子代替自己送死，就要做好那疼痛入骨髓的痛觉。影子死一次，他 他就等于死一次。任小素剧烈地喘息着，他不是没受过伤，但这疼痛比真实的伤口来得还要真实。不过让任小素感到安慰的是，影子并未因为受伤而消散，他还有一战之力。身后的庆氏财团作战人员就像是一条条黑色的猎狗，紧紧地追着不放。如果不是任小素前进速度比他们快，恐怕真的就麻烦了。任小素并没有跑直线，而是试图慢慢甩脱身后猎狗的追击路线。很快，庆氏财团甚至有些分不清任小素到底在哪个方位了。直到这个时候，任小素才松了口气，毕竟被几百人追杀的压力太大了，他准备隐藏在树林里喘息片刻。然而就在此时，他忽然听到前方传来铁链声，任小素站在原地捂着胸口惨笑了起来。 这他妈，人生处处是绝路啊。 任小素曾在远处看到庆枕他们拘禁笼子里的实验体，但他听不到庆枕的话，所以他不知道实验体不止一个。任小素以为往北方逃亡的路上最大的障碍可能是火山，结果没想到是这些实验体。按照声音来判断，任小素一瞬间便发现对方来自三个方向，也就是说他遭遇的实验体最起码有三头。那哗啦啦的铁链声越来越近，任小素再次听到那实验体口水滴落在腐败树叶上的声音。影子与他并肩而立，任小素在心中大致估算着，也许影子能够解决两只实验体，但他自己能不能单独解决一个成了大问题。前有四头实验体，背后有数百人，这一刻全都想置任小素于死地。任小素有枪，但如果开枪就会立刻暴露自己的位置，到时候庆氏财团的人被吸引过来，他被前后夹击就真的完了。而且实验体如果近距离突袭，枪还不如匕首用处大。他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匕首，那是杨小锦交换给他的，然而这一摸任小素便大惊失色，匕首竟然不见了。这时候任小素忽然回忆起杨小锦在离开之前曾经假装不小心撞了自己一下，匕首恐怕就是那个时候被杨小锦给摸走了。任小素哭笑不得，这姑娘真是个不吃亏的主，明明说好是换给自己的，结果竟然还给摸走了。人与人之间那点信任呢，真是无情啊。任小素感慨，这杨小锦的偷窃技能一定也很高，要知道集镇上可没有人能悄无声息地从任小素身上偷东西。他内心叹息，没有匕首该怎么办呢？不过任小素不知道的是，寻常刀刃已经很难割裂这实验体的皮肤了，就算子弹打进去也只会瞬间被对方的肌肉锁闭在表层，直接爆头也不行，因为头颅是人体骨骼最坚韧的地方，这些实验体早就不怕子弹的威胁了，除非子弹直接穿透眼睛。然而这些实验体的速度与他相差无多，任小素想要射中眼睛的概率几乎为零。他的枪械技能只是高级，并不是完美。就在此时，任小素身后传来风声，他下意识地弯腰，一股恶臭的风便从他头顶掠过。任小素站稳了，定睛一看，他赫然发现这竟然是一头不知什么时候靠近他身边的实验体，只不过这头实验体的手臂上并没有铁链。实验体手臂上有铁链，靠近了会被发现，这大概都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可是任小素没有想到，未必每只实验体都是带着铁链的，而且不带铁链的实验体就算在树林里穿梭也能不发出声响，这一点就太可怕了。任小素朝背后摸去，他皱起眉头，刚刚那一下自己的后背还是被抓伤了，那里有五条血印。他怀念起极阵来，在极阵虽然也有危险，但只有当你展现出自己虚弱的时候才会被人趁虚而入。 而这里不一样， 身前身后的人全都想要置你于死地。 任小素试图向后退去，然而他退一步，那四头实验体便前进两步。某一刻，任小素忽然觉得这些实验体出现在这里并不是什么偶然，他们像是冲着自己来的。那四头实验体在地上手脚并用地爬行着，那头手臂上没有铁链的实验体悄悄爬到了一棵树上，犹如一只巨大的蜘蛛。任小素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实验室竟然把这些活生生的人给变成了这般模样。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有一支作战班组从任小素身后几百米的地方经过，不过他们似乎已经完全丢失了任小素的踪迹，所以就算只隔了几百米，也没有发现任小素他们这边的状况。任小素观察着这四头实验体的反应，当作战班组经过的时候，他们竟然也都停滞了下来，仿佛他们也不想被这作战班组干扰到这次狩猎。任小素心中有种怪异感，但他顾不上别的了。当这些实验体的注意力被作战班组吸引过去的刹那间，任小素果断驱使着影子扑了上去。在这一刻，任小素竟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很想把这些实验体引到庆氏财团那边，可是他更担心那几百个人直接乱枪把所有活物都给灭掉。相比庆氏财团的几百人来说，任小素更愿意面对着四个实验体。当影子冲向地面上的三只实验体时，树上的那头实验体当空朝着任小素扑来。任小素微微后撤一步，他落地的左腿肌肉瞬间紧绷，浑身的力量都在汹涌奔腾着。当实验体来到面前的那一刻，任小素一拳朝对方面门捶去，犹如炮轰。可是他低估了实验体的灵活程度，对方在空中肆意扭曲着自己的身体，竟然硬生生地避开了任小素的拳头，甚至还有余力伸手去抓任小素的胳膊。任小素心中一惊，立马收手，并且再次后撤一小步。与此同时，他抬脚便将面前的实验体给踹出几米远去。那实验体趴在地上，只是微微抽搐了一下，便重新爬起来跃向任小素。忽然间，任小素身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那发自骨髓的撕裂感让他浑身暴汗，肌肉都颤抖起来。只见影子被三个实验体缠在一起，实验体们疯狂地撕扯着影子的躯体，其中一头实验体甚至一口咬在了影子的腰上。影子的力气足以单手举起实验体来，他将一个实验体狠狠地朝地上灌去。可这实验体比任小素想象中的还要结实，这一砸之后竟然像没事一样。这就是没有武器的劣势了，任小素没法将这些实验体一击毙命，最终谁被耗死在这里还真的说不定了。任小素要回家，即便这回家的路上只有血和荆棘。因为没法用力气立刻杀死实验体，最终就连影子都开始渐渐不知，因为他要同时面对三个可怕的怪物。那些怪物在影子身上撕咬着，每一口都像是直接咬在了任小素的身上，痛觉从特定的部位向中枢神经传递着难以承受的信息，这些疼痛形成极其复杂的信号在神经网络里疯狂暴走，以至于他的正常意志都受到了干扰，抬手变慢，手也在颤抖。面前实验体多次尝试着进攻任小素都被挡了回去，但他也渐渐发现自己的敌人好像在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虚弱。任小素眼睛一片赤红，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几乎都要流出泪来。这么多年来，任小素从来没有哭，甚至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他扶着一旁的树干喘息着，这里的每个人都想要他死，实验体想要他死，庆氏财团也想要他死，可他偏偏不想死。 影子不是万能的，或者说这世上所有的超凡能力都不是万能的。任小素需要武器，即便他现在的感谢币只有93枚。他对宫殿说道， 给我武器。 现有感谢币93枚，未达到解锁武器权限。 喂，我说给我武器。 任小素的声音像是沉落进大海。 我说我要死啊，给我武器。 此时时间仿佛忽然冻结，任小素看着扑向自己那头实验体在空中越来越慢，慢到几乎为零。宫殿在这时终于开口， 检测到死亡气息，是否开启封印？ 任小素迷茫， 开启什么封印？ 未知。 那开启这个封印的代价是什么？ 失去。 任小素讶异道， 失去什么？你总得告诉我会失去什么，我才能决定自己开不开这个封印吧。 一切。 任小素忽然对宫殿嗤之以鼻， 老子活到现在流了多少血，吃了多少野菜树根，现在你说让老子失去一切，老子就得失去一切吗？凭什么？而且你知道一切代表什么吗？黄金、钞票、身上的枪、颜六元、小玉姐，甚至是身上的衣服，你一个破宫殿要我的衣服干什么？ 宫殿不再说话，任小素有点惆怅了。 喂，你好歹讨价还价一下呀。 任小素看着夜色中的树林，看着那逼近的杀机，空气中定格的零时间在一点点解锁，实验体扑向他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那实验体凶狠的牙齿张开来，想要吞噬任小素的内脏，甚至要吮吸他的血液与骨髓。马上就要死了吗？任小素看着这一幕，可他还没活够呢。下一刻，任小素苍白地笑了起来，不就是要7次感谢吗？他在脑海中平静地说道， 我要7次感谢我自己。第一次，我感谢自己面对机会时从不怯弱。第二次，我感谢自己面对危险时从不畏惧。第三次，我感谢自己面对磨难时从不妥协。第四次，我感谢自己面对诱惑时总有底线。 任小素在脑海中的声音越来越大，直至如雷霆般的轰鸣，震得宫殿都在摇晃。 第五次，我感谢自己从不虚伪。 刹那间，任小素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洪亮如鼓。 第六次，我感谢自己清醒如初，从不迟疑。 他又听到了风的声音，风掠过皮肤的纹理。城市里正在检测实验室方位的科研人员忽然抬头，北方检测到巨大的能量正在喷舞，宛如烈日的初升。任小素语气平静而又决绝， 第七次，我感谢自己在生活的泥潭里一路高歌，披荆斩棘。 宫殿沉默片刻， 来自任小素的感谢加7，已获得解锁武器权限，是否解锁？ 解锁！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忽然间，时间上的锁像是也随之融化瓦解似的，任小素静静地看着面前正朝自己扑来的那头实验体，他手掌向虚空中握去，仿佛要握住莫名的力量，一刀劈开生死路，千军万马不回头。下一刻， 一柄黑色的刀骤然出现在任小素的手上。刹那间，只见任小素咬牙横着，他浑身的筋骨与血肉都在这一刻沸腾到了极限，额头的青筋也在不停地跳跃。哗啦一声，锐气割开皮革的声音如此突兀地出现在树林里。那原本凶残至极的实验体竟在这柄黑刀面前直接被劈成了两段。任小素愤怒，生与死才是这世界的本质。那实验体的眼中出现了茫然，他似乎想不明白任小素手里的刀是从哪里来的，也不明白这一刀为何就是终结。淡黄色的血液顺着黑色的刀流淌到了地面的腐叶上，任小素倒提着刀看向战场之中。不知怎么的，当任小素从虚空之中握住刀的那一刻，影子的手里也多了一柄刀。那黑色的刀与黑色的影子融洽至极，似乎本就是一体。当刀出现的时候，缠住影子的三个实验体立马便要放弃厮杀，可是他们这时候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只见影子一刀斜劈下来，顿时将面前的一头实验体再次斩成两段。他没有停顿，而是一个箭步冲上去，从背后按住一只实验体的脖颈，将对方狠狠地按在地面上动弹不得。实验体的力量极大，可是被影子按住的时候就仿佛一个无力且垂死挣扎的野兽。影子一刀砍断了他的头颅，只剩下一头实验体逃进了树林。但任小素知道这实验体根本逃不远。任小素站在原地凝视着眼前的黑夜，但曾经带给他的疼痛依旧在刺激他的神经。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战斗的畅快，原来这就是超凡者。此时宫殿说道： 开启支线任务二，获得1000枚感谢币，可解锁武器终极形态。 任小素和实验体的战斗终究还是吸引了庆氏财团，毕竟激烈的战斗总会有声响。而庆氏财团虽然丢失了任小素的方位，但他们一直在树林里来回搜寻，当有人发现战斗声时，第一时间在通讯频道里发出集结的指令，犹如黑色的铁砂被磁铁吸引过来似的，以许蛮为首的庆氏财团快速向事发地点靠拢。只是让许蛮失望的是，当他们到达战场时，目标已经消失不见了。一开始把目标许贤楚搞错认成任小素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还把许贤楚给跟丢了，这让许蛮心情十分沉闷。几年时间了，许蛮还是头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这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许蛮在树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去，地上腐败的树叶与树枝被他们踩得哗哗作响。许蛮拉下自己的护目镜看去，他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前方几具实验体的尸体已经被利器切割得分崩离析，这些实验体淡黄色的血液洒在地上其实不是很明显，但那破碎的尸体却让人触目惊心。 收拢尸体，看看有几个实验体参与了战斗。 根据许蛮的猜测，许贤楚在撤退后应该很快就遭遇了这些实验体，然后发生了战斗。这时候作战班组的战斗人员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尸块都捡拾了回来，拼凑在了一起。 四个实验体，还有一个实验体的胳膊找不着了，不过应该就在附近。 这里穿鞋子的脚印只有一个，实验体是赤裸的，所以怀疑参与战斗的人类只有许贤楚一人。 许蛮点点头，他开启公共通讯频道说道： 老板，许贤楚的能力需要重新评估，他一个人杀掉了四头实验体。 说着许蛮低头看向地面上一片树叶，继续说道： 不过许贤楚也受伤了，这里有他的血迹。 庆枕站在探照灯的光线中，这里亮如白昼，他想了很久说道： 能够单枪匹马杀掉四头实验体，还真是让人吃惊啊。调整许贤楚的危险等级 B 级，记得把许贤楚的血液样本采集回来， 入库备案。 收到。 许蛮接到指令后，立马安排身边的人对那片树叶上的血迹进行了采样保管。这个时代里，血液所含的 DNA 至关重要。庆振背着双手站在原地疑惑着， 徐贤楚和杨小姐都已经现身，洛新宇也露出了自己暴徒组织的身份，可任小素呢？你们谁见任小素了？ 他们还不知道，任小素已经成功的把锅甩给了许贤楚。他们认知中那个危险等级为 B 级的超凡者，就是任小素本人。 B 级是什么概念？整个庆氏财团标注 B 级的超凡者都已经是极度危险的人物了。许蛮在通讯频道里回答道， 没有见到任小素，可能他根本没有突破进封锁圈。 有这个可能。 庆振点点头，如果回归他们一开始的认知，那任小素也不过就是个 F 级的小人物而已，遇到庆氏财团的封锁圈下意识的就退避也很正常。之前刘部也说了，其实任小素一直很坚持要绕开庆氏财团的。庆振笑了笑，要是抓到任小素就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成为应对张景林的一个筹码。张景林重情义，这是整个塞北都知道的事情，不过没抓到也不可惜。不管是112号壁垒还是113号壁垒，都在庆氏财团的掌控之中，等到任小素回去，庆氏财团大可以随意拿捏他。许蛮看着树林前方，任小素的脚印一直朝北方火山的方向延伸进去，似乎是已经朝北方逃走了。他没有继续追击，从战场中的血液数量来看，许贤楚肯定没受多大的伤，这个时候他们再追击已经太晚了。只是许蛮有些震惊，他们白天的时候那么多人围捕一头实验体都三死十三伤，可现在竟然有人能独自杀死四头实验体，而且这些实验体身上的伤口极其平整，他们曾经测试过，就算是锋利的战术匕首想要割破实验体的皮肤都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行。这个许贤楚身上的秘密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许蛮已经决定问责113号壁垒的私人部队高层军官了，他们竟然都不知道自己的私人部队里藏着这么一个可怕的超凡者。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